后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 你往后余生

会就能突出重围。 Joey， 讲故事目光 all day， 如果将我封闭，用冰封你 ，Dead for real。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就是个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翻云覆 吗？ 讲真的， 王北车陷阱。

前事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得美好，云乐那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我所 消愁。 原来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去过的里有你，去本里没有我，是不是有我衬托你就会快乐，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偷走了我的自由后，我所有的梦，然后再离开我，找你要的自由，我会演到那一个你最喜欢的小丑。 夢なれ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 Yeah.